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42页。先提醒一下，那个下一次不上课，就是12月31号除夕，不上课。那么上一次上的课就是12月3号，还有今天的课，12月17号。还有下一次的课，就应该是1月14号的课，这一三堂的话呢是比较重要所以希望各位就是回去以后呢能够多复习一下。42页的第1、2、3、4、5、6，第六行。云何名寻思索引如实智？这个解说四种如实智的第三科是释，就是开始一一的解释四种如实智。它又分成四科，第一科是名寻思索引如实智，那么又分成三科，这三科呢，先真。在释后结。现在呢，这个论文呢是第一科真，就是提问。提问什么是名寻思索引如实智呢？为诸菩萨于名寻思唯有名矣，即于此名如实了之。为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为令世间其想、其见、其言说故，这个是名寻思索引如实智的第二科释，就解说名寻思索引如实智，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知胜立，说明建立假名的殊胜的作用。为诸菩萨于名寻思唯有名矣，即于此名如实了之。这个就是解释论文名寻思索引如实智的索引的意思。菩萨是先修名寻思观，然后观察心中所现的名相，只是假名而已，并没有所依止事的体性，它只是名字而已，它没有那个事的体性。那么，师父在解说这个地方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譬如我们心中想老虎，老虎这个假名。那么这个假名老虎呢，并不是实际的老虎，所以这个老虎这个假名中呢，就没有真实的老虎的体性，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可是呢，如果我们遍计这个假名，而执着有真实的自信。就以为老虎这个名字呢，就存在有老虎的自信的话，那么就变成了遍计所执相了。那么遍计所执相是毕竟空的，所以当久修习名寻思观的话呢，便能引生名如实智。那么在名如实智呢，就能够决定了之，假名之中唯有假名，没有。是的字体可得，只是假名字而已，没有是的字体可得。从明寻思观，不断的寻思，慢慢的进步呢，然后呢，你得到了决定，然后成为明如实智，你决定接受了。为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这个是说明呢，世间即成真实。世间即成真实呢，是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说明随顺假立。是是离言自性，显现在众生心中的话呢，就变成相。那么事相本来是依他起性，可是众生有无明的缘故呢，不能够见到真相。 不能见到一他起的真相，而执为真实呢，变成了遍计所执性。众生虽然能够直觉事相，但是不能思维沟通，只是了解那个事相，没有办法思维沟通，一定要什么？要安立了假名以后，才能够依名记忆呢，能够了相，能为思维，然后沟通。所以如是假名是为了全表示意而在事相上假安立的。这个是我们讲义十七的图十八之一，就是事它本来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存在的，可是呢只是一指事，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呢安立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呢是杯子的事，就安立一个名字叫杯子。那么由这个假名的施设呢，就能够全表杯子的意，所以呢有了这个事以后呢，我们看到事，那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事是依他起，对吧？我们也说了凡夫是不能见到依他起的，对吧？那你不是见到相了吗？那你不是能够见到依他起吗？怎么说没有办法见到依他起呢？所以是这样子，有这个事，我们见到这个事的时候呢，先把这个名字再把它挡住，这个杯子这个名字挡住，看到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它是依他起，但是在我们看到的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是真实的，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变执相，变计执。可是呢我们在定义变计执的时候呢，通常是说什么？变计执是依的假名而安立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心中显现出来杯子的这个相是属于变计种类，强叫它叫做变计所执相，因为它是什么？是属于变计而来的，是因为什么？我们有执着，所以呢叫它变计所执相。那么一般讲的呢，变计所执相呢是从这个杯子的名字而执着的时候有这个相出来，就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变计所执相。可是在我们在率耳心的时候呢，你只见到这个事体的本身，可是见到的时候呢，还没有名字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你在圣人他一见到这个东西就是依他起，他直觉的了知这个就是假的。可是在我们见到的时候呢，直觉的感觉是什么？它是真的。所以在我们心中显现的虽然是同样的一个相，可是在我们心中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执着它是真的，然后就变成了变计所执相。所以即使没有名字的时候呢，它还是什么？属于变计所执的种类的相。 OK， 这样子可以了解吧？好，所以呢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有了是以后要全表是的这个相貌呢，所以安立了这个名字。好，安立这个名字以后呢，它就什么？可以表达这个义出来，就可以表达这个义出来。所以一定要有事，有事上了以后呢有相，然后呢我们安立名字来表达这个意象。所以呢名字对意象来讲是什么？是假的，这是名字是假安立上去的。可是也是因为我们安立了名字以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全表出来这个，在我们心中全表出来这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也是随着名字而升起的，所以意象对于名字来讲也是什么？也是假立的。所以这两个都是假立的话，就是什么？互相为克。克就是什么？他们假立的意思，并不是相称的，他们两个并不相称，是什么？互相假立的，所以就互为克，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等我还会讲到更详细的，那我们先利用这个图呢跟各位提一下。好，这个为如是名于如是义，为如是义于是假立，这样解释一下。为令世间其想起见起言说故，这个是在说明世间即成真实的世俗串习 误入绝会，所见同性。前面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是在说明随顺假立。这边呢，这个未令世间其想起见其言说故呢，是讲到世间即生真实的世俗串习，误入绝会，所见同性。这个世间有情假立了名字以后呢，便在世间传播流通。然后呢，经过不断的练习，这个就是世俗串习了。不断的练习，长久的学习之后呢，我们便能够很自然的使用这些假名，成为我们智慧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误入绝慧了。那么于是呢，语言文字呢，跟语言文字所全表的意义呢，变为我们大家所共同接受，我们可以用来互相沟通，用来传播我们的思想。这个就是所见同性，就是所见同性。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升起言说有五个步骤，哪五个步骤呢？第一个原名，第二个取向，第三个执着，第四个其语，第五个言说。那么当世间假立了种种名字之后呢，有情的意识呢，便能够缘念假名，升起种种的嫉妒分别，来取着这个意象。那么这个就是论文里头讲的奇想，未令世间奇想的奇想。那么这个奇想呢，就包括了原名取向这两个步骤。那么从妄想中呢，这个妄想就是想颠倒，从妄想中呢，就升起了坚固的执着，那么这就是论文中的起见，也就是见颠倒。所以第三项执着就是起见。那么这个见呢，是决定的意思，就是经过了思维观察以后呢，心中升起决定的见解，这个叫做见。你确定了就是这样 的想法。这个见又是智慧的意思，智慧呢有正邪的分别。那么凡夫由于无明，不知道诸法实相，所以对于一切诸法升起颠倒的见解，那么这个是邪的智慧。那么见佛闻法以后，听闻佛法，如理作义，修习止观，慢慢的呢能够转邪为正，而升起正见，那就是什么正的智慧。那么众生有了直见之后，又要向他人说自己的什么见解，就要由什么由寻思发动语业，那么这个就是起语。那所说的内容呢是什么呢？就是由见闻觉知所得来的知识，用这些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这个就是言说。所以这个起语与言说呢，就是论文中的起言说。所以这个起想起见起言说就包括了升起言说的这五个步骤。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即成真实。从假名的建立，那么世间的众生呢，便能够思维，能够推求，能够建立种种的思想，建立种种的见解，然后呢，能够用言说互相沟通，这样呢，就能够建立文明，文化呢，也就由此可以流传下去，这些都是假名的殊胜作用，所以叫做知胜利。那我们看看批寻记的注解，名是能依，意是所依，名意俱无，决定自信。名是能依，意是所依，要先有这个是，为了全表是意才安立假名，所以呢依名而能全表这个是意。名是能依，这个是意是假名所依之处，所以意是所依。名意俱无，决定自信。那么凡夫呢，总是执着名与义是决定相称合的，是相对的，是相称合的。随顺假名的言说呢，就记着有假说自信。可是呢，我们刚刚讲过，名与义是互相关待而假立的，依义而立名，为了全表示义才会安立假名。那 那这个假名呢并不是释义，所以假名不决定。所以呢名于释义呢为客。又呢怎么样呢，当我们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又依名记义，要借着假名才能够全显这个释义。那如果这个释义有真实自信的话，不需要安立假名就能显现。可是没有名就没有办法依名而起什么而起释义的决。所以义也不决定，所以义于名也是为客。那名与义二者互为客，所以说名义俱无决定自信。如能见色，是名为眼，眼所行意，是名为色。如是眼色，为是假名，不称实事。但于彼事，未欲表之。如是能见色意，眼所行意，立眼色名，是故意义如名，都无所有。这个就举例说明了。如能见色，是名为眼。那么以眼根为依止处，眼根本来是没有名字的，那么为了全表眼根呢能够升起认识色法的作用，因此安立一个假名称它为眼，安立一个假名称它为眼。眼所行意，是名为色，这个是以色法为依止处来安立假名。色法本来是没有名字，但是为了全表这个色法呢，它是眼根所活动的境界，因此安立一个假名称它为色，叫做眼所行意，是名为色。如是眼色，为是假名，不称实事。眼跟色都是我们安立上去的假名字，它是依着事相而假安立的，并没有依它起的眼与色的事的自体性。这个假名上没有这个言语色的字体性，名字跟事项并不相称合，所以说不称实事，不相称于真实的事项。那么我们前面次事项为师的时候呢，就解释就是解释这两者并不相称，所以称它为假名。但于彼事未欲表之，如是能见色意，眼所行意，立眼色名。那么为了在眼根上全表它能见色的意义，所以安立眼这个名字。那为了在色法上全表它是眼所行意，所以安立了色这个名字。是故意义如名，都无所有。名是为了全表事意而假立的，所以名不决定。那么这个意义呢要依名方能全显，所以意也不决定。名与义都无决定自性，所以说都无所有，都无所有。显阳颂云：由名于义转，二更互为客。是故此说为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显阳颂云就是在这个无着菩萨所著作的显阳圣教论中有颂文说：由名于义转，二更互为客。这个转是活动的意思，为了全表种种的释义安立种种的假名，世间有情呢便能够依名记义是名于义转。但是世间有情呢依名记义的时候呢，便只有假说自性认为名与义是决定相称合的真实自性。但是呢名是为了全表释义而假立的，名不称于义故名为客。那么义要依名才能显现，因此义也不决定，所以义也为客。所以这边讲呢二更互为客名与义二者更互为客。是故此说为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所以在此论文中说呢为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然此假立有甚作业，未遇世间闻如是义，其想起见，起言说故。如果名与义都不决定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安立假名呢然此假立有甚作业，因为假安立名言呢有殊胜的作用存在，所以要安立它。未遇世间闻如是义，其想起见，其言说故。假立名言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众生呢能够圆明取向啊，起想，然后升起坚固的见解啊，起见，再将自己的见解呢依见闻觉知为他人言说啊，起言说，如此呢众生便能够互相思想交流啊，互相沟通啊，然后升起文明，传播文化，有这些殊胜的作用啊。所以说闻如是以气象起见起言说故。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若于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无有能于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无有想，则无有能起增益执，若无有执，则无言说。解说这个明寻思索引如实智呢，分成两科啊。第一科知胜利，说明建立假名的殊胜作用，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科知过患啊，说明不建立假名的过患。若于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啊，色等想事呢，就是指色受想行识等依他起性啊，跟缘成实性。这些事呢是离言自性啊，意识呢不能直接在离言自性上起想起见起言说，必须要安立假名才能够升起想见言说。不假建立色等名者，如果不在色等离言自性事上面呢安立假名会怎么样呢？无有能于色等想事起色等想啊，没有安立假名，意识就不能在离言事上升起色受想行识等各种的名字想啊。那么这里注意一下呢，就是想心所是属于变形心所啊。那么它是属于变形心所的话呢，只要心王一升起，一定有想心所作为心王的助伴同时升起。那么想心所的自性是取向啊，那么八事呢心王的心想心所呢都能取向。所以八次升起的时候呢，只要任何一个心王升起的时候呢，都有想心所跟他同时升起去取向，有这个作用。那么想心所的业用呢，是施设名言发起语言。那这个业用呢，是就第六意识的想心所的殊胜作用而说的。能够施设名言发起语言的是第六识的想心所，其他七识的想心所呢，相应的想心所没有这一种特胜的作用啊，其他心识没有这种特胜作用，所以其他的心识呢不能够安立名言。那么第六意识的想心所呢，它能施设名言，它也能够不施设名言活动啊，它可以和其他的事的想心所一样只取事项而已，而不在名字上面活动。比如说我们讲在率尔心的一刹那，那么意识率尔心升起，当然意识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也是同时升起的。那么意识相应的想心所呢，意识升起了，意识的想心所也一样升起，可是这个时候是率尔心啊，没有什么，没有表意名言，所以这个时候意识的想心所呢它不施设表意名言，所以呢这个时候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些的名字想。可是这时候意识的想心所呢跟前五识一样呢仍然缘取事项啊，所以呢意识的想心所它可以施设名言也可以不施设名言啊，跟其他的识的想心所一样的作用啊，所以第六识的想心所它有特胜的作用。那么当然这里论文所说的无有能升起色等想啊，不是我们刚刚举例这个率尔心啊，而是说呢如同这个不善名言的友情一样，不能善巧使用表意名言啊，因为没有施设安立名字便不能升起这个名字想。若无有想，则无有能起增益执啊，这个增益执呢是由于在事项上面安立了假名啊，随顺假名的想而只有假说自性升起的增益执啊，这个是就第六识说的。那么如果没有名字也就没有名字想，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由名字想所升起的增益执了，那也就没有什么，没有各种见解了，因为没有起想嘛啊，没有起这个名字想就没有见解了。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在想，诶，没有增益执不是很好吗啊， 我们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哈。我可以想一想，就是不善名言有情，哎，他有没有执着？啊，若无有执，则无言说。如果众生没有争议执，也没有见解，那就没有思想，啊，也不会说话，互相沟通了。当然，什么世间集成真实的文明文化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过患，所以叫做知过患。那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此中事前。名虽假立，然用非无，是故菩萨于此假名，令如实知。始终事前，名虽假立，然用非无。啊，此就是指知过患这一段论文了。啊，他是要解说，虽然名言是依事而假立的，但是呢，它是有作用的。啊，因为假立名言呢，众生就能起想、起见、起言说，并且呢，互相沟通思想。啊，成立了这个世间集成真实。啊，如果没有假立名言呢，众生便不能起想起见起言说，啊，众生不能互相沟通思想，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世间集成真实了。是故菩萨于此假名，令如实知。那么众生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不知道自己随顺假名而生起什么假说自性的妄执。那么现在菩萨可以借此假名宣说正义，啊，使众生知道假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啊，离言自性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啊，所以这里说呢，于此假名令如实知。大圣五士名义是所设故，啊，大圣五士呢是什么呢？这边有大圣五士呢，就是相，啊，一是相，第二个就是名，第三个是分别，啊，第四个是政治，第五个是如如，啊，相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个事相，啊，也就是讲事。那么第二个名呢，就是我们安立的假名，这个名字。第三个分别呢，就是我们众生的虚妄分别心，啊，三界的心心所都是属于虚妄分别，啊。第四个政治呢，就是属于圣人的无漏的根本智跟厚德智。那么第五个如如呢，就是圆成实的道理，啊，就是真理。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第72卷抉择分的时候呢，有讨论这个大圣五士。那么在其中呢，他解释呢，这个相，啊，第一个相，第二个名，第三个分别，第四个政治呢，都是属于依他起所设属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因缘生法。那么第五个如如是圆成实设，它是真理，它是无为法。那么这个是依照瑜伽师地论72卷的解释。其余的经论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譬如这个辩中辩论呢，就将这个名呢属于辩机所执，这个相跟分别呢属于依他起，那政治跟如如呢，啊，都把它归于圆成实所设。那么这种不同的分法呢，啊，上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有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把这五相呢，啊，把大圣五士做了不同的分别。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从来源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名，这个相，还有这个众生的虚妄分别心跟圣人的智慧，都是因缘生法，都是因缘生法，所以呢都是依他起设，从来源上来讲他们都是依他起。那么如如呢，就是真理，那真理呢就是由圆成实所设，因为它是无为法，好，那么前面思想都是有为法，所以都是依他起设，这从来源上来讲。所以呢，瑜伽师地论呢是从这个观点来安立他们，啊，所以前四项呢就属于依他起，后面这个如如呢就属于圆成实。可是呢，我们从凡夫的智慧来说，啊，从凡夫的智慧呢，那是有杂染的，啊，所以在不如理作意之下呢，无论显现在你心中的名，显现在你心中的相，你的虚妄分别心，都是属于什么？辩机所知， 都是属于辩机所知。啊，你都认为他有真实的自信，有假说自信，好，所以都是属于辩机所知色。那么在如理作义学习了佛法以后呢，那我们知道了说，哦，这个是假说自信，这个是离言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理作义的话就知道名相分别正智呢都是因缘法，都是依他起。好，那么如呢是缘成实。好，这是如理作义学习了以后呢，在道理上面我们是这样知道。可是如果一不如理的时候呢，我们又落入了辩机所知相。那么以圣人的智慧来说，那不管是名是相，啊，是圣人看众生的分别，众生的虚妄分别心，或者是圣人的智慧，他都是什么？来源上来讲，他都是依他起，他都看到了什么？这个法的真实相，所以看到他们的根源都是依他起。啊，那么这个如呢，就是缘成实。那有时候呢，正智呢也把它分到缘成实色呢，就是属于什么？正智可以变成清净的依他起，或者是属于缘成实色色属。好，这个就是三智性呢的宽跟狭的范围之内了。好，所以有这样的分别。名义是所设故啊，是就是相啊。那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定义啊来看这个相。如果我们定义说这个法如果有体性的话呢，就叫它相的话呢，那么大圣五士不管是相，不管是名，不管是分别，不管是正智，不管是如这五法都是有体性的。因为前四个是依他起，依他起是有体性的，后面的是什么？缘成实，缘成实是有自性的，所以呢这五士呢都是有相所摄，都属于相所摄。好，如果依照说有体性的法就是相这样定义的话，那如果你的定义改变，如果说有为法是有相啊，无为法是无相，依照这个定义来解说的话，那么这个相还有名还有分别还有正智呢都是有为法啊，那么这四项都是相所摄。那么如呢是无为法，它是离相的啊，它是无相的啊，所以它是什么？不是相所摄。那这样说的话呢，名也是一种相，我就称它为什么名相，它也是属于事相的一种。所以这边说呢，名亦是所摄，名也是相，也是事相的一种。未成此意，故作事事。那么为了说明名虽假立，然用非无，跟这个菩萨于此假名，令众生如实知有离言自性，没有假说自性，所以有这一段论文来解释其意啊。那么这个就是批寻记的解说。好，那我们这边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讲如果没有建立假名就没有想，没有想就没有什么，没有增益执啊，那没有执着不就是圣人吗？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建立假名呢？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先讨论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增益执是由第六意识跟无明相应而来的。如果第六识不升起就没有增益执，那这个增益执呢就是说什么？第六识在安立了假名之后，在假名上面做虚妄分别的时候呢，而执着有假说自信的增益执。那么有情呢，如果第六识不升起就没有增益执的话，那我们有情在下面六种状况之下的第六识是不升起的。哪六种状况呢？第一个啊，喝酒喝太多了，酒醉烂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第六识可能不升起。第二个是你什么睡得很熟而没有做梦的状态，这个时候第六识啊不升起。第三个是你怎么样闷绝了，好，碰到事情压力太大，突然一下昏了，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第六识可能不升起。第四个呢是什么呢？是你升到无想天去了。我们上前面解释过，无想天它把什么，把心所受心所停掉了。那受心所是什么？是变形心所。那变形心所停掉了，事也不能升，所以呢在无想天的时候呢第六识不升。 好，那第五种状况是住无想定。好，你修习无想定成就了，那么在无想定的时候呢，第六识不生起。好，所以它是属于无心定。那第六种呢，就是你安住在灭尽定当中。好，灭尽定当中的时候，第六识也不生起。那么这六项里头呢，只有第六项住灭尽定是圣人的定，是圣人的境界。那么前五项都是凡夫的境界。所以第六识不生起而没有增益值呢，除了灭尽定以外呢，都是凡夫的境界。那么是凡夫就应该有执着升起，怎么能说没有执着升起呢？好，那么在前六识不生的时候呢，执着在哪里？执着在哪里？好，那么答案就是在什么？在第七识。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呢是横转识，互相为根，俱时升起。好，在凡夫位呢，第七识跟第八识是永远升起的。那么第七识在凡夫位呢，恒与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烦恼相应。好，所以呢，第七识有什么具生性的我法二执。那么根据成唯识论，第七识指第八识见分为我，所以有具生的我法二执。那么在第六识不升起的时候呢，有情的第七识还是升起的，而有具生的我法二执，所以有情还是凡夫。这个图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就是图六，所以各位可以回去再查一下以前讲的课。就是这个莫罗氏呢，第七世，这个讲赖约赖耶呢，或于一时唯与一种转世俱转，所谓莫罗，就是阿赖耶氏跟第七世呢，他们两个同时俱转。那么阿赖耶识是种子一，第七识是杂染一，这两个呢互相为根，因为什么事升起一定要有根，所以第七识升起的时候呢，它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为根，那么第八识同时升起，它以什么为根呢？它以第七识为根，所以两个互为根，而且呢，他们两个是同时升起，不可能只升起一个，不可能只有第八识升起，第七识不升。也不可能只有第七识升起第八识不升，他们两个是俱时升起，而且刚刚讲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他们是永久，这两个都是同时升起的，不停的，所以叫做横转式，所以必聚起皆横转。前六识有的时候会停下来，我们刚刚讲第六识有六种状态它会停下来，那前五识有更多的状态它会停下来，可是呢第七识第八识呢，他们是什么？不会停的，在凡夫位他们是横转。那么一升起的时候呢，第七识呢莫罗识呢恒与四惑相应，就是呢我痴、我见、我爱、我慢，他只要第七识升起就与跟这四种心所相应，所以他一定是什么杂染的，因为他受到这四种心所影响。可是第七识呢他怎么样？他很细微，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它呢是属于无记性，可是无记性呢它又跟四个杂染相应呢，所以叫做有复无记性，它是有杂染的无记性。那么第七识呢它是属于恒审思量，就是说它升起的时候呢它一直都是指第八识为我，它有这种作用在，所以它有思量的作用，它的思量作用呢就是第五项执赖耶见分为实我法，因为阿赖耶是横转世一直在升起的，那他的见分呢，他的相分或许会变，但是他的见分那种明了性让第七识感觉什么，第七识一升起来第八识一定升，所以他一直没有觉得第八识会什么会停掉，对吧？所以呢他一直指第八识那个明了性为我，认为他是不变的，认为他是常的，是一的，是我，所以呢此为实我法。这个时候呢，所以第七识会有什么具生性的我法二执，它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称它为我爱执常，就是它只有我。那么当有情的第六识升起的时候呢， 第七式是第六式的具有一根。那么在凡夫位，第七式恒与四烦恼相应呢，所以第七式是杂染的，有复无机性。那么依照第七式为根升起的第六式呢，当然也是杂染的了。那么这也说明了第六式有具生性我法二执的由来，是由于第七式的影响。那么在具生我法二执的影响下呢，有情不论是否建立假名呢，都是有执着的。在没有建立假名的时候呢，虽然不会依着假名升起增益执，但是它仍然是凡夫，仍然是有执着的。就如同六道中的不善名言的友情一样。所以论文中说，没有建立假名，则无能起想、起执见、起言说，并不是说友情完全没有执着了。它仍然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和第六识相应。这个是讲到意识啊，第六识。这个阿赖耶识呢，或于意识呢，与二俱转，为莫挪于意识。就是阿赖耶识呢，第八识有的时候呢，它会跟两个转识同时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两个转识呢，就是第七识跟第六识。那么阿赖耶识是种子一，它跟第七识互为根。那么第六识要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依照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总生现，现起第六识。这个时候呢，现起的第六识呢，又熏回阿赖耶识为种子。所以总生现，现熏种。第六识要升起的时候呢，它所依止的根呢，叫做一根，就是什么？就是第七识。好，那我们讲第七识，刚刚讲说它是横转识，永远升起的。那它一升起的时候就跟四烦恼相应，所以它是永远是杂染的。那么它是杂染的，那请问第六识依它为根而升起，第六识是什么？也是杂染的吧。就像我们用后金溪的水去浇植物的时候，对吧，后金溪的水里头有毒，那生出来的植物也是有毒，不能吃。那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第七识它是根，它是杂染的，所以第六识跟它升起的时候呢，它也是什么？杂染的。那第六识是分别一，是前五识的分别一，所以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呢，需要第六识来分别。那第六识它一分别就是什么？有执着的，所以前五识跟的也是什么？有执着的。是受到第六识的影响。所以呢，这边讲第一个莫挪染污意是意根，所以意识呢也是杂染的，因为你的意根是杂染的。第二个，意识有具生及分别我法二执，就是呢，第七识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所以呢，第六识受到它的影响呢，所以它一定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第六识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所以他在去，他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他去分别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受到这个具生性的我法二执的影响，所以他分别的东西都是存在有什么我执跟法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没有佛菩萨来教导我们佛法的话，你不管怎么想，你的结论一定是什么？有我法二执的，一定是存在于我法二执，所以就不可能见到真理。一定是佛菩萨来教导以后，我们跟着佛菩萨的教导如理作义以后，才能熏回去从这边如理作以后熏回去，去那拉耶识里头熏成什么无漏种子，最后让你的那个本有的无漏种子作用。因为第六识熏回去的时候，他在熏的时候还受到第七识的影响虽然如理作义，可是还是在杂染位，所以种子熏回去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什么杂染位的无漏种子，所以它只能引发本有的种子，你不能把它变成什么纯无漏的种子，所以它必须，它有能力引发本有的无漏种子。那这个就讲了我们有没有种性，就是从这里来讲。那么意识呢，能够圆前五识的所缘境也能够圆自己的境，所以意识的能力特别强刚刚讲意识的想心所它的能力特别强。那么意识是前五识的分别一意识能够有自性分别，有随念分别，有嫉妒分别。这个是介绍第六识意识。我们前面有讲解过这个图。那么我们第六识建立了假名之后 由于建立了假名，我们友情呢是受到具生我法二字的影响，所以自然而然的就随顺这个假名的建立，也就升起了真义执，啊，只有假说自性。那我们又升起了言说，啊，所以众生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第七世的根本我法二执。我们要克服的是第七世的根本我法二执。只要第七世的根本我法二执继续的作用，我们就永远在什么？在有漏位。好，在有漏位。但是只要众生在第六世建立了假名系统中的世间气生真实不断的熏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受到增益损减二执的影响，不能了知诸法实相，不能对治具生我法二执。好，所以生死流转。好，因为要断除烦恼呢，必须要靠第六世的如理思维才能引发无分别智。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众生的第六世，我们建立了这个假名系统，那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假名系统中熏习的话呢，就一直在这个假名的增益值的影响之下，或者在假名的什么损减值的影响之下，那么在这个两增益值跟损减值的影响之下，我们就不能如理作意。OK， 不能如理作意就是不如理作意，那不如理作意就永远的生死流转。啊，只有学习了佛法以后可以如理作意，这个时候呢，从如理作意的熏习假名，利用这个假名系统，佛菩萨建立了这个系统，啊，建立了如理作意的系统，我们顺着佛菩萨建立的如理作意系统去熏回去，这个时候才能够处理生死，是这样讲。那么问题二，啊，问题二有点奇怪，但是因为他那个多论记解释里头有提到这方面，所以我就讲一讲。所以有人提出问题来说，啊，既然假名系统让我们生死流转，那佛菩萨为什么要安立假名让我们众生生死流转呢？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啊，其实从无始以来呢，众生已经熏习了有世间集成真实的名言系统，自从无始以来就熏习了这个系统，已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了。所以不是佛菩萨安立了假名让我们生死流转，是我们已经无始的熏习有了这个名言系统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那么佛菩萨所做的事情呢，是说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假名的名言系统在那个地方，所以佛菩萨借着我们世间集成真实的这一套系统，他安立了什么一套佛法的假名，用这个佛法的这一套假名呢，为众生说明有离言自性的真相，然后成为什么？我们学习了以后就成为道理集成真实，好，利用这套系统建立了道理集成真实，使我们众生学习了这个道理集成真实呢，才能够脱离生死流转。好，所以并不是说佛菩萨安立假名，好，让我们生死流转，而是佛菩萨安立了假名以后呢，安立了佛法的假名，使我们众生学习，好，能够形成道理集成真实，去对治我们的执着，而能够脱离生死流转。若能如是如实了知，是名明寻思所引如实智。好，解释明寻思所引如实智这一科呢，分成知胜利与知过患两科，都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明寻思所引如实智的第三科结，就是总结这个明寻思所引如实智。那么如果能够如实了知，名言为是假立，但是呢，它虽然是假立的，但是名言有殊胜的作用，能够成立世间集成真实。那么佛菩萨呢，也能够借着假立的名言系统呢，建立道理集成真实，使众生脱离生死，证入涅槃。那么这个就是明寻思所引如实智。好，继续看下面的论文。云何是寻思所引如实智？那么解释四种如实智的第二科呢，是是寻思所引如实智，它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真提问，什么是是寻思所引如实智呢？好，看论文，为诸菩萨于是寻思，唯有是矣。 观见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释寻思所引如是智的第二颗是释，就是解说释寻思所引如是智。为诸菩萨于释寻思唯有是矣。这个菩萨修释寻思观呢，观察这一切有为的依他起法呢，跟这个无为法各有体性，其中并没有假名混杂在事相当中。那么久久的休息之后呢，就成就了呢，成就事如实智。关键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在事如实智观中决定的了知，一切色受想行识等原生诸法及涅槃无为法呢，他们的字体上面是没有语言文字的假名的。他们是离言自性，所以说他们是性离言说。那么在没有安立假名的时候呢，只有事相它是不可言说的。众生必须先随顺假立名言才能其想其见其言说。但是名言宣说的一切法已经不是什么，不是那个离言说的一切法了。在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中呢，却还是执着名言宣说的一切法的假说自性，就是离言说一切法的真实自性。其实呢，这个离言说的一切法它是有自体性的。那么言说的一切法呢，它只是全表离言法的意象，并没有离言法的自体性。所以说是不可言说的。若能如是如实了知，是名释寻思所引如是智。释寻思所引如是智的第三颗是结，就总结释寻思所引如是智。那么如果能够如实决定了知，于事相上面呢，言说不可得，不可得其真实自相，就是释寻思所引如是智。对，各位就是很多人看这个真实品呢，一直搞不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是还是义。所以我们看，从这是义这边看，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安立这个名字是为了全表在这个是的义，就称为是义，有时候简称为义，有时候简称为是。所以这边引起了什么很多的问题，名是互为客，那个是就是义，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它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讲。所以在这边是跟义是什么可以通用的，如是名为如是义，于是假立。那么在假立的时候，请问你这个时候有遍计所值吗？没有。为什么？你这是在假立吗？那问题是出在哪？是说未令世间其想起见起言说故。一到了世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一起想起见起言说的时候，就变成义了，就变成假说自性了，就执着这个名字有假说自性了，就变成遍计所值。本来只是一个事上，你安立一个名言要全表它的义，它没什么问题嘛，对吧？可是呢，在我们众生的心中，一安立这一套系统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假说自性，叫做义。所以义有的时候表示的是什么？遍计所值的假说自性。OK。那么呢，刚刚讲的这一段啊，释寻思所引如是智，关键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这个是什么？是事。它是离言自性。所以是什么？依他缘成，依他起跟缘成时都是是，都是离言的什么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产生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它可以代表是什么？离言自性，是依他缘成的离言自性，它也可以表示是跟义的意思。那么义呢，可以表示是跟义的意思，也可以表示成什么？假说自性，遍计所值。所以你去看那个文的时候呢，他用是跟义的时候呢，你可以对照一下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地方。如果是讲是的时候呢，一个就是他在讲离言自性是， 好，所以讲到离言自性是，就是观见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好，这个是什么圣人的境界？好，或者是说它只是代表一个意，好，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示意。好，在世上安立假名所表示的意思，好，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是意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是代表说这个世上的意象，就是示意，还是在这个范畴之内。如是名为如是意，于是假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众生的什么智慧当中呢，起了作用呢，叫做什么？边际所知的假说自性呢？好，在这个范围，未令世间其相其见其言说故。好，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你看到这个文的时候呢，就对照一下。确认一下他到底是讲哪一个意思，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么继续看下面的论文。云何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实智？那么解释四种如实智的第三科呢，是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实智。那么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真，提问什么是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是智呢？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寻思，唯有自性假立矣，如实通达了之，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是自性，而似彼是自性显现。这个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实智的第二科是释，就是解释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实智。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于缘成遍际，从三自性中的缘成实性及遍际所知性来说明自性假立寻思索引如实智。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寻思，唯有自性假立矣。这个菩萨久修自性假立寻思观呢，观察安立假名全表诸法自性，并非诸法的真实自性，久久修习之后呢，就成就了决定的如实智。所以说如实通达了之，如实呢，就是如实智呢，是通于凡位与圣位。所以这里这个如实呢，不能只解释为圣人所证得的无漏智，也应该含摄凡夫修习止观时这个四加行位中的忍位跟四第一位的能隐无漏智。等我解释这一段这个如实通达了之，解释这个通达跟了之呢，有四种解释的方法。那么我现在讲的是第一种解释的方法。那么这样说的话呢，那么通达就可以解释为圣位的无漏智跟无漏的厚德智，那么了知呢，可以解释为凡位的能隐无漏智。那么这个是一种解释法。那么批寻记的注释当中又有不同的说法，顿轮记有不同的解说，那我们等会再讨论，所以就会有这四种解说的方式出现。那么刚刚讲的那一段是属于这个解释里的第一种。那么继续看下面的文。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是自性。在这个色受想行识等乃至涅槃离言自性事呢，上面呢有想而安立了种种的假名来全表这些事的自性，是自性假立。那么这些有假名所全表显示的事意呢，是依假名而升起的，所以非彼是自性。彼是呢，就是指离言自性事。那么有假名所全表的假立自性呢，只是由名而生的事意，并非是事的真实离言自性。所以在名言安立的假立自性中呢，彼是离言自性不可得。这个时候所显的真实性呢，就是缘成实性了。而似彼是自性显现。可是凡夫的心呢，随顺假名言说呢，就在这个言说所全显的示意中呢，执着有假说自性。 四比四自性显现，四是相似啊，那么相似的东西就不是真实的了。凡夫所执着的假说自性呢，只是相似于比视离言自性的显现，啊，并不是真实的离言自性事。可是当它显现的时候呢，凡夫由于无明的缘故，不能够认清真相，就执着为比离言事的真实自性。这个时候就成为片剂所执性了，所以这一段的解释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个图的解释，是释义跟义的解释。那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此中通达了知皆会一名，论文中所说的通达跟了知呢，都是智慧的不同的名称，于所知事名为通达，于分别体名为了知，复有差别，了知共相名为通达，了知自相名为了知。如摄义门分说，临本83卷10页，请拿出讲义24，看它的第一项。狭了者了知分别体故，通达者通达所知事故。这个是于伽83卷的原文。跟这个辟寻记的这个文来比较一下，辟寻记是说于所知事名为通达，这一句话呢跟于伽的原文呢，通达者通达所知事故，那么这是一样的意思。那么辟寻记讲呢，于分别体名为了知，于伽的原文是狭了了知分别体故，所以呢，如果照这个这样子看呢，就是辟寻记认为了知就是狭了，就是狭了这个意思。我们再看注解的下面，顿轮记注，言了知分别体者，知能缘心也。分别体就是能缘心，照顿轮记的注解的话，这个分别体就是能缘心。能缘心呢，能做种种的分别，所以它的体性呢就是分别，所以称为分别体。而能了知能缘心的种种分别呢，称为了知。那这个就是这边呢讲的第二项的解释，通达跟了知的第二项的解释。知道能缘心的话呢，称为了知。那么通达呢，就是通达所知事。那所知事呢，就是应该讲所知的相分境能，那么一个是能了别见分的能缘心，所以能够知道能缘心，能够知道见分的呢，称为了别，能够知道呢相分的所知境，能够通达相分的所知境呢，称为通达，这两种智慧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依照顿轮记的解释，了知与通达就是这个图的二。那么辟寻记它本身在第83卷它有解释，什么叫分别体，它的解释是这样子，我们看这个论文它这个讲义上它有讲，心所起相名分别体，分别作意之所起故，这个分别体呢是指心中所升起的法相，只是心的显现而已，因为它是由分别心的作意心所紧急而引生的，所以称为分别体，所以能了知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法，只是我们自己分别心所显现的智慧呢，称为了知。那么通达者通达所知事，就是指能知一切事的自性的智慧，是通达，就是这个表的第三项的解释。知道一切法，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法，只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的智慧，叫了知。那么通达一切这些所知事，它的自性的智慧呢，就称为通达了。复有差别，狭了者了知自相故，通达者了知共相故。复有差别，这个了知与通达呢，还另外再有解释，就是第四项的解释。狭了者了知自相，色受想行识等等呢，每一法各有它自体的相貌，这种相貌呢，表现出每一法它自己的特性，它的特质不同于其他的法，所以称为自相。那么能够知道每一法自相的智慧呢，是狭了或者是了知。 通达者了知共相故，共相呢是通于是自他共有的相貌，每一法都具有这种相貌。例如说我们讲有漏皆苦，有漏皆苦呢，这个苦是遍通于一切有漏法的共相，所以说有漏皆苦。或者我们讲诸行无常，诸行就是指一切有为法了。那么由因缘和合而生起，刹那生灭，称为诸行，那么它是无常的，所以是有为法的共相，就是无常，叫诸行无常。那么诸法无我，这个诸法呢，就是指一切的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中呢，都没有一个什么主宰性的实体的我的存在，所以是诸法无我。所以无我是一切法的共相。那么能够知道一切法共相的智慧，称为通达，就是这个第四项的解释，这个图第四项的解释。那么顿轮机有注解，后智知自相，正智知共相。后智就是指后得无漏智，能缘依他其法了知缘起诸相的自相，这是后得智的作用。正智呢是指的根本无漏智，就是能够缘真如的缘成实性。那么通达一切法的共相，那如果说他这个顿轮机的注解的话呢，那么通达及了知这两种智慧都是圣人的智慧了。那么这个跟四如是智的通于凡位跟圣位就不完全相合了。所以如果说你去看注解的时候，有时候它中间就会有一些不合的地方，你看到比较仔细的话，中间就是解释会有一些不合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依照于伽师利论第83卷来解说通达跟了知的差别。此中于自信假立，非彼是自信，当知通达所显所知事中共相设故。此中就是论文中了。于自信假立，非彼是自信。如果能够明白假名言说所全表的假说自信，只是假名安立，并不是离言说事的真实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圆成实性了。当知通达所显，那么应当知道能圆真如圆成实性的智慧呢，就是设属于通达的智慧，它能显了圆成实性，所知事中共相设故。圆成实性是一切所知事的真实相，共通于一切法，所以是设属于共相。那么这一段文就是说通达是能圆所知事共相，圆成实性的智慧，于四彼是自性显现，因是了知所显，分别体中自相设故。四彼是自性显现呢，是说假说自性，只是凡夫遍计心中所显现，相似于彼离言是自性的相，因是了知所显。这种随顺假名而能显现每一法，每一法他所的法相的智慧呢，是叫做了知。分别体中自相设故。了知所显相呢，只是虚妄分别心所升起的诸法自相。这个就是辟群记的注解了。继续看下面论文。这个讲124的第一项讲完，看下面的论文。又能了知彼是自性，犹如变化、影像、响应、光影、水月、焰水、梦、幻相似显现，而非彼体。那这个是解释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的第二科，于依他起，从依他起自性来说明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又能了知彼是自性，又从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呢，能够了知彼离言依他起事的自性，犹如变化、影像、响应、光影、水月、焰水、梦、幻，这个是举了八种比喻来说明依他起法的自性。我们下面会利用呢辟群记的注释来说明依他八喻。相似显现而非彼体，这里所说的相似显现而非彼体，不同于我们前面论文讲的而似彼是自性显现，这两个是讲不同的东西。前面这个讲说而是彼是自性显现呢，是从遍计所知相的观点来说明遍计所知相只是虚妄分别心在假名言说中呢遍计所显的， 它相似于依他起原成实的离言事性，而并非离言事的真实自性，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里说的依他起自性的相似显现而非彼体呢，是说依他起自性只是如幻如化的相似显现，好，它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现行所生，那么呢就是心事，依他起性就是心事，并非离心另外有什么有外境的存在。那么因为是由种子为因啊，再配合了缘所生呢，所以说是相似显现，并非完全没有体性啊。完全没有体的是什么，是前面讲的遍机所知相，但是依他起法呢并不是遍机所知中所执着的真实体相啊。这个遍机所知的真实体相呢是不存在的啊，是不存在的。譬如在五蕴中好，在五蕴上面安立了假名的我来全表五蕴的整体性，然后依着这个我的假名啊，依着这个名字记着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实我的存在，这个是遍计所执相，并没有我们所记着的这个真实的我的存在，所以说遍计所执相没有体性。可是同理呢，依五蕴的色受想行识的假名而记着有色受想行识呢，也并不是依他起的原生法，而记着他有真实自性成为遍计所执相啊，其实他是没有所记着的真实自性啊，但是呢安立了色受想行识假名所依止的依他起法是有的。 OK， 所以前面的一个相似显现讲的是遍计所执相，后面的这个相似呢讲的是依他起性的，他的依他起性它本身是如幻如化的，它也是相似显现。那么这个依他起是有的，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的因缘法，它的体现是如幻如化的，并不真实啊。因为它不真实，所以说它是相似显现啊，它显现出来好像真实。依他起法并没有遍计所执相中所忘记的真实体性啊，所以说而非彼体啊，是这个意思。就是依他起法，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可是如果它因缘和合而成，它一显现出来，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就没事了。可是呢它一显现了出来呢，它显现出来是好像有一个真实自性，好像是常依不变有主宰性，它显现出这个相貌来好，所以它不真实，那它能够引起我们的误会好，而记着它什么成为遍计所知性。所以从这两方面看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相显现的很像真实，相似的显现很像是真实性的，好像有常依主宰的相貌存在。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心有无明，我们的心有无明，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相貌的时候就被骗了，就被骗了。那同样的相貌，当你成就了什么无分别智之后，你再看到这个相貌的时候，你不会被他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依他起好，因缘和合而成的，你不会执着它是真实的这样子。那么看这个批寻记的注释，依他起性实无有异，如诸渔夫所执境界，然有彼相相似显现，成为所缘，能为广惑，能为狂惑。依他起性就是指这个因缘所生法了哈，也就是这个事，它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法，实无有异，如诸渔夫所知境界。好，这里的意义呢，就是凡夫遍计所知的境界了。依他起法是离言自性，其中并没有凡夫遍计所知的假说自性，然有彼相相似显现。可是当依他起法升起的时候呢，由于无始以来妄执的熏习，依他起法一显现的时候呢，显现出呢似常似依似有主宰似是真实的相貌啊，成为所缘，能为狂惑。那么依他起相本身就是有这种什么欺狂性，所以当成为凡夫的虚妄分别心的所缘境的时候呢，由于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呢，这个能缘心受到无明的影响，就不能够正确的分别这个所缘境的真相了，就被狂惑，就成为遍计所执相。但是圣人就不同了啊， 出证圣位的圣人呢，在厚德之中呢，所缘的妄相还是显现出这种似常似一似有主宰似真实的相貌。可是在无分别智啊这个当中呢，他能够正确的了知这只是原生法的妄相啊，这个相貌是虚妄的，所以他不会被狂惑。那么这样子呢，反熏到阿赖耶识中呢，慢慢慢慢的熏起后呢，这个妄相呢也就慢慢的转变了，慢慢的就转变了。为欲除他诸狂惑疑，所有变化等八种欲，变化欲诸菩萨故思受身，影像欲诸作业受果种种差别，响应欲诸细论言说，光影欲种种事种种相转，水月欲三摩地所行境界，厌水欲虚妄分别心心所法，梦欲受用爱非爱别，幻欲能成所行境界，如摄论说，摄论二卷十页。为欲除他诸狂惑疑，所有变化等八种欲，啊，为了要除遣他人对于依他起法的各种不同的疑惑，所以说变化等八种譬喻，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要引用摄大乘论的原文来说明。那么摄大乘论的这八种譬喻的说明的次第呢，是不同于啊这边他讲的啊本论的这个次第，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好，那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吧。讲一二四第二项，下次就从这个讲一二十四第二项讲起，好，这样子比较有整体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师父这个想心所是片行心所，那他既然他是想心所，他当然是骗一切，骗一切处，等于说骗八识。那这个 他又没有第六识的施舍名语言说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个前五识他这个想心所要怎么升起呢？ 前五识的想心所在阿赖耶识中呢，就已经有前五识的想心所的种子。那么在一刹那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呢，那么想心所就跟着这个前五识的心王呢，同时因缘和合就升起了，啊，就这样升起了。但是呢，它本身呢没有施舍名言的作用。那前五识是受到第六识的影响，所以第六识是分别依，是前五识的分别依，是第六识有这种安立名言的殊胜作用，他的想心所有这些作用，好，那么前五识没有这个作用，所以前五识呢只能什么原现量尽，前五识不能够去什么推论，不能做比量，能做比量的是谁呢？是第六识，第六识利用名言，好，利用这些语言文字呢，他就可以去思维推论，做种种的思维推论，而有比量出现。好，如果思维推论是对的，就成为比量，啊，错的就成为非量。所以呢，第六识才会有比量，前五识就只能什么一刹那也圆到这个境界上面做什么做限量尽，所以前五识永远是限量，就只能圆那个相，那个事相，它不能够了解这些名字，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请问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眼睛这样看出去，你曾经有说过这样片，就是整片，它都是那个都是取进来都是那个片剂所致。那这个我自己回去在那边想，因为前面。你有画那个人的那个图，那个时候是有提到自己的八识系统，就是自己的眼跟这个，它是有第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升起。那当他看这个气世间，跟那个跟其他的众生的时候， 这如果照前面说，那将可以划分为一类。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余的众生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的眼根又要接触到它，然后方能升起这个种子。那这个细微的部分怎么去区别？就是当看气势间，因为我们照理讲，我们看出去是整片的，可是，比如说第二，这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这个众生不在这里，然后是我自己想；第二种是我接触到的是气势间或是其他众生。那这个细微的分别在哪里？ 对，如果是。的确是有这个气势间跟这个其他众生显现的话，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属于什么前五识接触到嘛，所以那这是属于限量嘛。那第六识这时候跟着前五识走的话，它有两种状况了。一种状况就是说它跟着前五识，就是率尔那一刹那圆到那个境界，可是它没有语言文字的分别，对吧？所以帅耳下面是什么？寻求嘛，对吧？当然寻求的时候呢，第六识就开始怎么样，有语言文字了，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好，这是谁，好，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特性，所以这时候就有语言文字了。可是这时候前五识还是，如果前五识这时候还是圆着同样的这个众生或者同样的这个气时间的话，前五识还是限量，可是意识已经到什么，到比量去了，就他到了语言文字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同源了，聚起好都有升起，但是呢不同源，所缘境不一样。一个所缘境是在限量上面，一个所缘境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好，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你说的那个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什么，我看到那个东西以后呢，我眼睛闭起来，我看不到了，可是我第六识呢还是在分别那是什么东西，那是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属于什么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就是什么，就前五识不升起了，他没有跟前五识去圆那些境界，他独头的在里面分析了，好，是这样子境界。 那有时候比如说是可能是过去心的那个种子现行，所以有那影像出现，那这种影像跟其他比如说我们接触到那个众生的影像，比如说我想我母亲，那光这个想跟真实母亲在现前的时候，这是细微的。 对，这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现在在想你母亲，你母亲不在前面，就等于你眼睛闭起来一样。好，就是你现在想你母亲不在前面，这就是你意识在里面作用，对，这是独头意识在作用。好，就是他单独在里面作用，他在想，他借着这个想意念力把你母亲的影像显现出来，对，那这是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就是我们刚刚讲你母亲在前面，然后呢你看到你母亲，那你是前五识有看到你母亲，那你心里知道这是你母亲，那么这时候你们是同源在一个境界上面，好，那么这是同源的意识跟前五识同时升起。好，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母亲在前面，你看到你母亲，可是呢你心里想到什么呢，想到你老板要你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意识又远到另外一个境界上面去了，又不一样。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刚才在讲到第七识，说它很细微，是恒省思量，然后属于这个有复无记性，然后跟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见分这个相分的种子，它没有力量，需要借相分，不是需要借见分才能让它巡回第八赖耶识。这个有复无记性跟无复无记性，这个有复跟无复是什么角度去分别？ 就是刚刚讲有复无记无记性，就是因为它很弱，所以呢它不能显现出善恶的那个相来，所以它是属于无记性。好，但是呢第七识它有，我们讲它有恒与四烦恼相应，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什么，有杂染的。可是这杂染呢我们感受不到第七识杂染，所以在我们就是说它显现出来的是无记的，可是呢它中间是什么，有复，这个复就是杂染的意思， 它是有杂染的。好，那么第八识，第八识是属于一个中立的。好，第八识你不能够什么，让它有善恶的分别，有善恶它不能熏。好，所以呢，第八识呢就是无缚无忌，因为第八识起来的时候呢，它没有这四烦恼相应。好，第八识有片行心所跟它相应。 那就是刚才讲这个相分熏种的时候，他指的无缚无忌是讲那个第八识。 无缚无忌是第八识，有缚无忌是第七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问还没问题？今天上课应该可以听得懂吧？比较复杂一点了，就是讲得太复杂了。我一直试着想要说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讲，可是因为它的文是这样子解释，但是尽量想把它简化成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回去可以再你多看一下，多想一下，然后把那个图上对着那个文稍微对一下，想一想，应该是不是太难，因为他今天讲了半天就是在讲两三件事情，一个就是讲两个互为客，民事互为客这件事情，好，从头到尾的前半段都在讲这个事情，后面都是在讲什么，就是事跟义，好，什么时候是遍计之，什么时候是义他起，好，或者是缘成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刚才今天坦白讲讲得非常精彩，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当那个如理周仪，刚才您提到老虎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蛮有意思，是说老虎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假名实色，假设这样思考，问题是说当他对你有逼迫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掉在边际所知里面， 对圣人来讲他没有边际所知，对我们凡夫来讲有边际所知。 所以我就从这边想反对，就是说如果圣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哪一天变成是圣人位的时候，那个所谓的逼迫性就是不存在，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圣人来讲这是如幻如化的，所以他没有逼迫性，但对我们来讲他就是圣人，就是看因缘，对，这个因缘合合而成了，要被老虎吃了那就被老虎吃了，因缘合合而成了嘛，对吧？但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你要吃我赶快走，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有讲那个故事，那个安世高嘛， 对， 安世高不是到中国来嘛，然后朋友说啊，这个人欠他一命嘛，然后跑去跟那个人讲嘛，欠你一命，明天你会打死我，就是他已经知道那就欠了就要还了，这个因缘合合而成的已经碰到了，那就接受了，所以圣人跟我们不一样。 我是想是说平常因为我慢慢对这种假名然后这个逼迫性这两个是有结合在一起，但是答案就是说我是想知道是说哪一天我要是一直看这个，然后我觉得很多境界来我已经没有所谓逼迫性的时候，是不是表示说我已经又进步了？ 可以说你进步了，但是这种有一种就是说看这个什么进步，一种是说你在名言上面有点了知了，所以你说那我现在你告诉我自己，所以我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他来了就是因缘合而成了，他就是要吃我就让他吃了啊，你可以这样想，但是这样子不代表你没有执着。OK， 你所以一直在讲说，不是我们大家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用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用在生活当中？但是我每次回答都是一样。可是呢，我回答完以后，大家下次见到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说我怎么用在生活当中 ？OK， 学习佛法是这个样子，当然在生活中要应用。但是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从思想的根本改变，从思想的根本改变，是要修止观。为什么要你把世间的事情放下去修止观？是因为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你不停的熏习你的阿赖耶识中产生清净的种子，慢慢你的清净种子的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它自然而然那个杂染种子就被什么被对峙了。所以你碰到境界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如理作意的去做去行了，不需要想你就会去做了，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思想 驱使我们这样做，因为意业嘛，我们的语业跟身业是受到意业的影响，意业就是思想。对，因为我们这样认为，我们才会这样去做。对，你不认为这样去做可以赚钱，你怎么会去这样做？对，你想要赚钱，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你碰到我不想赚钱的人，我就想做一个什么公务员做一辈子，那我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所以这个思想的改变是最重要，从根本思想的改变。那么教导修行就是什么？它让你不停的修止观，不停的熏习，从你的根本思想改变。但是在你在修行当中会碰到什么？如果你一直接近外境的话，会碰到很多的逆缘来影响你，让你不能修行。所以要你要独一静处去什么好好的修行。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呢，你一直在熏习清净的种子，自然而然改变你的行为，因为思想改变了。可是如果要你一直在境界上面做，哦，我怎么样怎么样，不还是可以，但是呢很辛苦。而且呢一件事情表面上对并不代表你绝对对，因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性的，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老虎来了我要不要跑的问题，对不对？跑也对，不跑也对，跑也不对，不跑也不对，凡夫就不对，圣人就对，就是这样子。OK， 所以佛不管怎么做，他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做不对？因为什么？我们堕落在执着上面，所以最主要是把这个思想改变了。你思想改变了，你的清净种子多了，你的被对治了，你清杂染种子不再现起了。你变成圣人你就对了。那我们的对就是从世间法上面来判定这个事情对不对而已，是的。那么有绝对性的对跟不对吗？没有嘛，那就是这样。所以要修止观。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刚才讲到那个现行熏种子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听起来是说，我们熏回的种子，假如说有清净种子、杂染种子，这个杂染的清净种子本身相对于杂染而言，假如我们学佛法，听这个如理思维这些当成是清净种子的话，但是清净种子本身跟无漏种子，我们熏回去的时候，我们只能讲说我们有清净种子，但是不能讲我们有无漏种子。无漏种子是被引发的，是这样意思吗？ 这个清净种子呢，它是无漏种子，但是只要说它无漏是吧？比如说我们讲戒定慧是三无漏学，那你不能说你熏戒定慧进去是有漏的，对？可是你现在是在有漏位，因为你受到第七识的影响，你是在有漏位学习无漏法熏进去。可是这个法呢，因为它是在有漏位熏习的。所以你不能说它变成一个纯无漏的种子，跟圣人的那个种子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但是这个种子熏进去呢，它有的作用就是呢，它能让你的纯无漏的种子呢作用，就是无分别智的种子作用，好，产生作用。 那刚才师父提到说，像种性这个地方，可能就要在这个地方做分辨哈。我不晓得这个适不适合做讨论，因为我感觉起来以前就没有把这一段弄得很清楚，就是到底我们熏回去的种子，假设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没有无分别智，好，那依照这样子的说法，照理说我们应该没有无漏种子才对，是不是？ 是。 那我们怎么去引发出无漏种子出来？ 就没有办法引发，所以你不能成佛。如果没有佛菩提的种子的话，那个根本的无漏种子的话，你就不能成佛，这是唯识义。哎，他讲，所以他又有说，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种子，那么有的众生没有，就是一禅题了。啊，但是呢，一禅题会去学习佛法机会很少，他碰到佛法机会也不多。那么大部分他学的时候就是学人天法，所以佛菩萨尽无量劫。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也是要度化一禅体，就是什么，教导他人天法，让他的人天善道受到好的爱的果报，而不要受到非爱的果报。 那么他是这种讲法。 好，谢谢师父。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刚才在讲这个你要具足的资，所以你要具足很多资粮，二道资粮这些条件之下，然后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世俗串习啊，这些名典这些，到最后也是，因为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也是误入觉慧。那这样反过来说，这个误入觉慧的话，定义那个人还没有成就圣道之前的那个能饮无肉质，算是误入觉慧了吗？就正面 误入觉慧，它是属于那个道理即真实的误入觉慧。 好， 它到时候它会产生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能够扶住一部分的杂染种子，它不能断，但它能扶。所以到了加行位的菩萨，或者是修小乘的话，到加行位了以后，他那个烦恼不现，没有断，但他不现，他一直在熏到你第七世的转过来，那个时候停下来，第七世的那个具身性的我法儿子停下来，那个时候才能证圣道。 那成就圣道之后，好像就是有一种清净的力量，就是能带领他前进，这是就 是成就圣道以后，第七世他就转了，转成平等性质。哎， 这是就哪个方面？ 就是本来第七世他一直只有我嘛，这个时候他转了，转成说他看一切法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的力量就改变方向， 就是方向改变了。他这个智慧起来了，他这个智慧起来就扶住了他原来的什么不平等的这种看法，执着有我的看法，那这个就不现行了，他这个现行，可是他力量不够强，所以是属于下品的智慧，所以还要再继续熏他，让他力量增强。那下品智慧有时候你万一有的时候你思念一下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变一下，但是很快你就能够恢复过来。 那之前看长老的讲记，他有提到说好像因为你入圣位的圣人能见到更高的圣位菩萨的乃至于佛的境界，就是就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有所不足， 是 这也是能够让他就是更精进的那个往前。 是就是因为他那个我执已经被扶住了嘛，我们现在就是看别人不行就是什么我慢嘛，是不是我们我慢很强，就是看别人自己比别人高嘛。可是他当平等性质作用的时候呢，他就看他可以看到这是就是佛菩萨的功德，那种强大的功德，所以他会起惭愧心。起惭愧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会努力用功。所以说从第二大阿僧祇劫开始时间是固定的。就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要用功了，那么他时间是固定的。那么第一大阿僧祇劫时间是不固定的。最短是一大阿僧祇劫，那可能会延长，好，那这个叫。但是这一大阿僧祇劫，他又有讲，一大阿僧祇劫，如果你用我们世间的阿僧祇的定义来讲的话，那就要有无数大劫。好，然后他这一大阿僧祇劫，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数量来看，而是说无量的时间，不要被这个时间绑住，你成就这些功德，就是。 我请问一下。平等性质如果成就的时候，那相应现行跟具有现行的状态是什么？ 相应现行跟具有现行，什么叫相应现行？ 就是说，因为七跟八一直都是会恒常的一直出现嘛，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理作力的时候熏回去的是相应现行吧，七八四出来是具有嘛，一直都会。那我们在如理作业的时候是相应现行的回去， 是。 那这样子如果平等性质成就的时候，相应现行跟具有现行的状态是 OK。 如果你平等性质成就的时候呢，你现在一切法 OK， 它就是它现行的时候它就会熏回去，这个时候你第六世如果在做，因为第七世它只有什么 具身性的，对吧？所以他等到变成性质一样，他也是具身性的。第七识不做别的分别，他只是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八识以及这些都是什么平等的，只是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具身性的。那么能够做分别性的是第六识，所以第六识如果这时候再熏回去的时候呢，他有具身性的，也有什么，他有妙观察智嘛，所以他也有什么分别性的，这样子讲。